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第一篇《阿里不再遥远》。 国家统计局发布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 PPI 同比上涨9.0%，保供稳价措施见效，居民消费需求稳中有升。 八月份，我国北方地区降水持续偏多。黄河、海河及松辽等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河南力争三个月内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全球疫情，拉姆达变异毒株感染病例在美国已超过千例，欧洲多国加强对游客的防疫措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特别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西藏考察时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今非昔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请听第一篇《阿里不再遥远》。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 神秘的古格王国遗址静静矗立在象泉河南岸扎布让村的一座土岗上，残存的洞窟、佛塔、寺庙遗迹曾经伴随着脚下放牧的村民走过数百年的荒芜岁月。这里是阿里地区，青藏高原西端羌塘草原腹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距离首府拉萨1400余公里，超过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常常有人问起阿里在哪里，回答是遥远的天边。62岁的旦增祖祖辈辈都是以放牧为生的农民。40多年前，旦增一家还住在古格遗址脚下的山洞里，生火做饭，吃饭睡觉，堆放杂物都在不足10平米的空间。 睡觉做饭放粮食都是在这个山洞，那一块凹下去的地方是放衣物的地方，左边放一点杂物，仅有的粮食放在这个洞里面。 和平解放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上世纪70年代，扎布让村村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搬到了建在山下的土屋中。进入新世纪，西藏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他们又搬离土屋，住进了条件更好的砖石结构房子。2017年，西藏开始实施边境地区小康村建设规划，扎布让村新建了36套宽敞漂亮的藏式小楼。走进旦增的新家，窗明几净，小院干净整洁，绿意盎然。在旦增的儿时记忆里，阿里的交通方式还是近路靠走，远途骑马。上世纪70年代，乘车从阿里到拉萨要走10天半个月。2009年，从拉萨到阿里的公路硬化工程全部完成，24小时可以跑完全程。2010年，阿里昆沙机场通航，坐飞机2小时可达拉萨。从此，阿里不再遥远。 我们现在从这边可以看到，这白颜色房。 曾经沉寂的古格王国遗址，如今成为了热门景区。每年到访扎布让村的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村子里39户人家中，有32户开设了家庭旅馆。 2020年实现旅游创收115.2万元，淡增的家庭旅馆收入接近10万元。最近，淡增家里专门用来经营家庭旅馆的屋子正在进行翻修改造。 我想把它修成那种地上铺瓷砖，墙上有绘画，藏汉特色融合，游客看到就想住的房子。 旅游业在阿里地区日趋繁荣，书店铁塔在条条银线的牵引下也延伸到远方。2020年12月，阿里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彻底结束了阿里地区电网孤网运行的历史。淡增的邻居格桑旺杰是位90后，家里也经营着家庭旅馆。今年他已经把家里的发电蓄电设备都收了起来。 这以前在家里面什么开个电视啊都不方便，断电嘛，就我们自己要掏钱买个太阳板啊，充个电，现在不需要了。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逐步建立起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如今建制村实现村村通公路，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川藏铁路已开工建设，昌都邦达、林芝米林、日喀则和平、阿里昆沙等支线机场建成，以光缆、卫星为主的现代通讯网络体系将西藏带入信息快速路，所有行政村都有移动信号，光纤宽带通达率为99%。13-5时期，中央对西藏落实规划投资3937亿元，有力促进了当地民生改善，许多农牧民群众生活实现了从水桶到水管、从油灯到电灯、从土路到油路的进步。14-5时期，西藏的基础设施投入将继续增长。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 我们坚信呢，14-5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央各部委、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起到一个极大的进步和作用。西藏的生态环境、西藏的民生改善、西藏的脱贫攻坚的巩固、乡村振兴会将有进一步的提升和全面的发展。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0%，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9.0%，保供稳价措施见效，居民消费需求稳中有升。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七月份 CPI 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同比涨幅连续两个月回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丽娟分析，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4%转为上涨0.3%，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4%，降幅比上月收窄1.8个百分点。受部分地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鲜菜生产和储运成本增加，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立言分析，七月份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环比涨幅0.3%，和上年同期相比涨幅1.3%，均为去年2月份以来最大值，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期居民消费需求稳中有升。 有关部门和地方在全力组织防汛救灾的同时，也加强了这种食品类啊、防疫类啊、民生商品保供稳价的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市场的供应充足，还有价格的基本稳定。我们啊，实现全年物价调控目标，应当呢是基础牢靠的。 七月份 PPI 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9%，近三个月均维持高位增长状态。PPI 环比上涨0.5%，在国际油价上涨、迎峰度夏、用煤高峰来临等因素影响下，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主因。 我们3季度、4季度大宗商品啊，不会再像原来那样出现那种这个大幅度上涨，给我们下游生产加工企业带来扩大困难的状况。应当说是这一段时间，我们通过保供稳价这样一系列的宏观调控啊，大宗商品价格现在基本上稳定了。 中流奋楫，稳中求进。 碳达峰、碳中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以减碳为抓手，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用市场机制推进减碳行动。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纠正运动式减碳，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中流奋楫，稳中求进》，今天播出科学推进减碳，擦亮绿色发展底色。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 上月，2000余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批履约周期。截止8月6号，全国碳市场已累计成交碳排放配额达到613万吨以上。山东碳市场服务中心总经理郑静透露，他们正计划创建全国碳市场黄河流域综合服务平台，未来有望为黄河流域内各级政府和控牌企业提供全覆盖服务。 对接了金融部门、大学的一些资源、研究院，你比如说我的企业需要找资产，可以再通过银行一些碳金融、碳质押、碳回购，就可以把我们的碳指标变现。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下，绿色发展的理念正贯穿于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之中。在工业领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加快制定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路线图，推进绿色制造。在交通领域，交通运输部加快推进大宗货品和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兼综合规划司司长汪洋说，交通运输全行业正积极做好碳排放的减法， 提升集装箱、铁水联运和水水中转的比例，提高绿色出行的比例，加强碳排放和污染防治协同控制。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增长到10.83亿千瓦。而今年上半年初步核算显示，天然气、水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同期再提高0.4个百分点，煤炭消费占比下降0.3个百分点。碳达峰并非一味攀高峰，各地在遏制两高项目上马冲动的同时，科学有序分解减碳长期目标。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建议， 十四五期间在谋划的一些高碳的项目，那么排放将延续到2050年后，会给其他一些低碳行业的这个技术发展空间啊，形成这个压缩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地方啊必须摒弃单赢的观念，根据各个地方来，我觉得应该做一些碳预算的工作，就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绿色发展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应该率先实现碳达峰。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苏伟表示，今后在绿色金融的发展热潮中，他们也将警惕资金流向高耗能高污染项目。 金融机构要大力开发各种绿色金融产品，对所投项目严格环境审核和审查，坚决防止资金流向不符合要求的两高项目，为绿色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绿色金融服务。 昨晚8:08，云南十四头北迁亚洲象安全渡过沅江，距离象群的传统活动边界普洱市墨江县直线距离26公里，预计下一步将返回栖息地。总台记者任梦妍、陈红艳报道。 昨晚8:08，云南北迁亚洲象群通过213国道的沅江大桥跨过沅江，完成了北迁亚洲象群南返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去年象群在枯水期北上时是直接涉水过河的，但如今雨季水位上涨，象群不能再涉水，这次能够顺利过桥十分不易。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队长杨翔宇： 沅江因为它这个江面也比较宽，它就是像一个天险一样的，工作人员利用投石引导啊，还有一些路口上的一些封堵啊，促使它就顺着这个国道的这个老桥过来。 北迁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豫西市级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杨应勇告诉记者，方圆几十公里内只有沅江大桥这一座桥适合大象通过，为了让象群过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白天为象群探路，夜里监控，还要投石引导，但象群并不那么听话。指挥部测量直线距离30公里的路，象群走了143公里。杨应勇介绍，目前象群通过沅江也只是阶段性成功，未来即便不回到西双版纳，也要让他们回到象群活动传统边界普洱市墨江县通关镇，届时就会变成常态化管理。 下步呢，就常态化管理，我们相对呢，就让它自由一些。 本台消息，今天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中联办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香港展映活动在香港全面启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等在启动仪式上分别发表致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充分发挥宣传报道主力军压舱石作用，现场直播庆祝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创作及录制播出文艺演出《伟大征程》，首轮相关报道跨媒体总触达人次超112亿人次，创下多项传播记录。同时，总台推出电视剧《觉醒年代》《大决战》《跨过鸭绿江》和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等一批大剧大作在海内外得到广泛赞誉。今天起，香港电台下属电视频道、香港无线电视台、香港有线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将以普通话和粤语陆续播出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的系列精品节目。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8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8月份，北方地区降水持续偏多，黄河、海河及松辽等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南方多条河流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副司长袁毅介绍，今年8月，我国南北多地洪涝灾害风险高，新疆西部局部、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大部、湖南大部以及福建大部等地降水偏多2至5成，黄河上游、中游山陕区间、海河流域张卫南运河、永定河、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黑龙江嫩江及松花江等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淮河榆树寺水系、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及海南岛诸河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这些地区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灾害风险，以及本地强降雨叠加外洪入城、外水顶脱等引发的城市内涝风险。 袁毅表示，预计8月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能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略偏少，其中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显著影响我国东南或华南沿海地区。 我们判断台风路径前期以西行为主，中下行可能有北上台风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那么受台风等的影响，我国沿海可能出现1到2次灾害性台风风暴潮过程，1次灾害性温带风暴�潮过程，近海海域将出现3到4次4米以上的灾害性海浪过程。 此外，8月份西南、东南等地要重点防范山地丘陵区强降水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大兴安岭原始林区仍需防范雷击火风险。 截至今天早上7点，河南省洪涝灾害共造成全省150个县市区1481.4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337.15亿元。河南省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力争3个月内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报道。 极端暴雨造成电力停运，设备之多、设备受损之重、停电范围之广，均创下河南电网历史之最。目前，河南全省电力供应已基本实现应送尽送，通信服务基站应修尽修。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李银伟： 除太郊县以外，其他各条线路均已抢通。除积水未退的滞洪区段外，全省高速公路网畅通有序，普速干线公路网已全面恢复通行。郑州、新乡、安阳、鹤壁等受灾严重的城市公交线路、出租汽车已全面恢复生产运营。 河南省水利厅党组成员申继伟介绍，河南省水利部门正加速修复重大水利设施，备战可能出现的下一轮强降雨过程。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李银伟表示，将督促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关于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若干政策措施，力争3个月内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尽快编制出台我省灾后重建的总体规划和交通信息等专项规划，同步建立灾后重建的重大项目库，力争2至3年内灾区重点河流和水利设施蓄洪排涝能力全面改善，郑州等中心城市地下空间、轨道交通、公共服务等重大设施应对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 本台消息，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94例，河南41例，江苏38例，湖南12例，湖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9例，其中境外输入31例，本土8例，河南、湖北各4例。现有确诊病例1603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8252.5万剂次。 江苏省南京市和扬州市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最新的疫情防控情况。南京市今天首次实现了零新增，扬州市今天在主城区开展第五轮核酸检测。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南京市再次将两处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自7月20号南京首次发现3例本土确诊病例以来，在今天首次实现了零新增。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 8月8日0到24时，我市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经专家评估，又有4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今天将转到定点医院继续进行康复治疗。 8号，扬州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7月20号以来，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6例，其中轻型72例，普通型245例，重型23例，危重型6例。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共有169例确诊病例，在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目前所有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其余177例确诊病例，目前在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汤山院区进行治疗。 截至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83个。9号早上6点半，扬州市主城区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已启动。目前，扬州市主城区农副产品市场价格虽然较疫情前仍然处于高位，但是价格已经在稳步回落。扬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黄学东： 主城区主要生活物资充足，大型超市、连锁店销售的粮油、猪肉、鸡蛋、蔬菜等价格持续下降。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窝藏罪和包庇罪的构成要件作出细化规定，明确情节严重的情形等。该司法解释自8月11号起施行。 本周首个交易日，沪深股指双双反弹，上证综指盘中3500点得而复失，最终实现超过1%的涨幅。 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的云南诺扎杜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近日首次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印度野牛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近日 CGTN 智库在 YouTube、 推特、脸书、接触网和微博、微信上进行新冠病毒溯源相关问题民意调查并发布报告。7月26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80%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7月30号发布的民调则显示，83.1%的网民赞成对美国展开调查。截至目前，有关 CGTN 智库民调的报道已累计获得全球2600多万网友的关注，超过28万网友用多种语言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各国网民普遍认为病毒溯源应该在多国多地展开。还有许多网友表达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和不满，主要表现在批评美国在面对国内外问题时采取双重标准，在病毒溯源问题上表现出的偏执和政治操弄，以及疫情爆发后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行为有增无减等方面。 CGTN 智库调查发现，网友互动中出现较多的关键词是政治压力、美国制裁、媒体控制、歧视、阻止中国发展。虽然身处地球上各个不同的角落，参与调查的各国网民却迅速地达成了共识，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样的心声。 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没有解决大流行的控制问题，这是掩盖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愚蠢无益的政治策略。还有网民呼吁，全球疫苗应该有所管理，也希望中国为世界人民继续提供价格实惠且有质量保证的疫苗。 拉姆达变异毒株感染病例在美国已超过千例。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八号警告，如果任由病毒传播，可能会导致病毒持续变异，带来更大风险。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已出现至少1060例新冠病毒拉姆达变异毒株感染病例。拉姆达变异毒株在去年12月由秘鲁首先报告。美国传染病学会专家马拉尼表示，目前还很难确定这种毒株的传染性如何。当地时间8号，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再次呼吁美国民众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如果你给病毒一个持续变异的机会，就会带来产生更糟糕的变种的风险。这不仅会影响未接种疫苗的人，也会影响已接种疫苗的人，因为这种变异可能会逃避疫苗的保护。 近期，欧洲多国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再次迅速上升，而统计发现，游客是新冠肺炎的高发人群。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多个欧洲国家更新了针对游客的防疫措施。在中东地区，德尔塔毒株已在伊朗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当地时间8号，伊朗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伊朗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高达542人，为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最高死亡记录。由于面临美国制裁，伊朗在购买疫苗上存在困难。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伊朗全国8000多万人口中，仅有 3.3% 的人口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而在疫苗接种率相对较高的以色列，新冠病毒感染率近期也出现了回升。连日来，以色列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约3000例左右。当地时间8号，以色列政府重新恢复了在公共场所需要绿色通行证的防疫措施。 其他国际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贾穆希德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已攻占阿北部塔哈尔省首府塔鲁坎市，这是塔利班当天宣布攻占的第三个首府城市。 日本朝日新闻9号刊登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刚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未能提振首相菅义伟的人气，他领导内阁的民意支持率进一步下滑至 28%， 自去年9月组阁以来首次低于30%，进入危险水域。 韩国一项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角逐下届韩国总统的人选中一度领跑民调的前检察总长尹锡悦支持率下滑，目前与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基本持平。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美国空军飞行员9号抵达乌克兰文尼察州，并将与乌克兰特种部队举行联合演习。参加演习的美国空军特种部队的两架 C-130 军用运输机将在乌克兰停留近一个月。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石敬飞、舒心、张磊，主播玉磊、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Life's been good, I can't complain so far. Designer clothes, expensive caviar. And gated homes to keep the wolves at bay. Tinted glass to hide my guilt and shame. Neon signs and vapors.At the door, broken values, needles, liquor stores, and won't somebody help me to believe? Help me to deny the things I see. Now whatever comes your way, sometimes you win. It's 7 p.m. Beijing time.